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Go Shen,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好久没有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咯。 最后一次真的是在年初二的时候，然后年初三我就开始放假了。 对，就是我们上个周末吧， 上个周末 就这样子来聊了一下。然后呢，莹莹真的是消失了许久，你知道我们的听众们有多想你吗？ 我只消失了跟你差不多请假的那个日期一样吧，一个星期多 而已。而且你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有问讲。哎，莹莹这么， 这么 突然间请两天假哦，就你是临时哪的假期？然后我们以为你有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在开会的时候说讲，哦，他要 clear leave， 是不是？你就叫 clear leave 不了吗？ 哪有 clear leave？ 没有啦，我是因为要好好休息，好好的庆祝新年嘛。过完这个新年就来好好的工作咯，不可以的咩？ 哎，确实如此，这个新年真的已经快过去了。 对、啊、 所以你要怎样总结一下这十五天？ 这十五天啊，哇，好快哟、哦！ 怎样？ 转个眼，眨个眼睛，哎、已经过完十五天了，今天已经是初十四了。 休息为主，还是拜年去找朋友聚会为主？我看你昨天也在 party， 我每天都在 party， 我已经 party 每一天，真的是几乎早上才睡觉的，然后玩到晚上半夜去的、啊、真的是也没有好好休息过、 啊、 你看我还眼圈越来越黑了。 我这跟你其实有点小累耶你怎么了？你有休息够吗？ 我没有休息够，就有好玩又开心，休息可能两三个小时吧。 好啦，其实除了你要去玩这件事情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包括我还是很想你的。 你不要假在那里啦， 因为太多那些艺人要访问，我不想要一个人写访 问。我今天一开门那一刻 Broccoli 就骂我了，没请假啦，请一个礼拜啦， 代表我都需要你咯。你看我们两个啊，英俊组合是离不开的。 你需要我， 对不对？英俊组合， 但是我不需要你啊。我不需要你啊 ，Excuse me。 所以呢，很潮的莹莹跟伟俊呢，现在又回来了，继续给你快乐的 Magic Hour 哦。 是 Magic Hour 呢，就由我跟 Broccoli 啦。如果想要再看到我们合体的话，除了在勾选 Magic Hour， 可能也会我们合体在这个勾选吃瓜学会啊。到时候我们就会分享很多劲爆的瓜给你。如果你想要来看我们这个分享勾选吃瓜学会一些瓜的话，我们现在首次开放招募观众啊，这个第三季的拍摄现场体验拍摄过程，最重要的就是呢，让你成为首批吃瓜的群众，吃遍关于爱情、友情、亲情还有职场里的大小瓜了。现在上到勾选的 NY 报名参加，幸运儿呢将可以携带一位朋友到拍摄现场，和我们一起吃瓜了。报名截止日期呢是3月13号中午12点呢、啊，所以赶快报名吧！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Daniel、张静文、Mickey Deal、佳慧，还有关杰浩的《你好，我好，新年好》。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没有想到呢，大家真的睡一下，吃一下年饼，拜年一下，就要来到新年的末端了。 我不要。 啊，还记得今天是正月初几吗？还是已经来到几号了？ 已经初十四，但是我已经忘记几号了。 OK， 其实我们不叫初十四，我们叫正月十四。 哦，正月十四。 以正确的华文来说，那明天就是元宵节。那你知道正月十四要干什么吗？根据传统习俗的话， 要伤心，因为新年要过完了。 请问这个叫做元宵节 blue 吗？ 元宵节 blue。 好了，认真的问大家了，古代的正月十四呢，也被称为什么日子呢？看你能不能猜到。A 上元日啊，那个就是元气的元，上面的上。 OK。 B 是灯日，还是 C 呢迎子姑日，紫色的紫，姑姑的姑，还是 D 呢破五日？ 哇，这四个里面都好复杂的词啊！ 盲猜的话呢？ 盲猜，我觉得应该是第一破五日吧。 告五人吗？ 为什么告五人？ 告五人破五日， 破五日，为什么我觉得是D呢？因为正月十四，因为华人就是不喜欢四这个号码嘛， 对， 代表 就是三 A， 三 A 对，然后就不吉祥的，所以为了代替这个十四的话，就用这个破五日吧，因为隔天就是初十五了，就是元宵节了，所以来一个破五日咯，破了这个十四就是初十五了， 就是把这个十四天的这个十四这一天的日子给破了， 是， 就是迎接我们华人会比较喜欢的五这个字。这叫做破五日， 是， 的、欸、所以我觉得是 D 啦。还是听众们，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 GoSHEN Cellcom DG5G 号码 0169988889， 记得先到 GoSHEN 到 L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 Geno 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有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CM Blue 的 Cinderella，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11号傍晚6点钟呢在 Megastar Arena 重磅的登场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有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有选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有选猜猜猜， 够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呢就是年新年呢要来到末端了，那最后的元宵节大家都懂，要去抛竿啊，要去看灯火嘛，对不 对， 对， 或者是花灯。 是 那正月十四也就是今天应该要做什么，在古代呢被称为什么日子呢？ A 上元日， B 试灯日， C 迎子孤日，还是 D 呢盈盈选择的破五日？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哪里一个是答案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是灯热吧，因为元宵节很多人会放花灯的啦，所以可能他们先试下看，然后第二天才放，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B 的。 诶，好像很合理呢，就是在初十五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油灯的环节嘛，对不对？然后呢可能在正月初十四的时候就要试一下一个灯，然后隔天呢才正式的表演给大家看。 OK， 我明白，可能明天是有那些花灯，但是大家如果要 rehearsal 啦，我们叫 rehearsal、 OK， 要把整个正月十四定为是拿来做 rehearsal 吗、你不觉得这样子对正月十四很不公平吗？ 哪有不公平啊，因为你 看大年初一要过新年，初二回娘家、 okay. 然后初几人日啊，就每个日子都有他特别的那个 special 的 event、可是正月十四是要帮正月十五做准备、那正月十四不是很亏？ 哪有亏啊， 就如果正月十四有性格他讲这么今天我们有 special event 呢，我怎么是要为十五号做准备？ 但是啊不是人啊，他是一个节日 啊，所以大家 OK 啊， 不是应该要对待每一天都像对人一样好吗？所以这样拿试灯日来作为正月十四的主要活动会不会太过对不起他了？ 我觉得不会，因为那一天呢已经很 emo 了，已经对不起我们了、因为新年要过完了， 就是、 所以 it's OK， 人过不好日子也不要过好的意思。 是了，然后就做这个试灯日了、 所以有试灯日跟破五日，目前你觉得是哪一个呢？回来再继续猜吧。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板牛板， 哎呦，门把坏了怎么修啊？哎呦，今天要去那么多地方，路线要怎么规划才是最方便的？嘿，自从分手后都要一个人处理好多事，都怪我当初太依赖他了。 你看看吧，有时候太过依赖一个人不是件好事哟。古炫和我 YY 音音提醒你，有时候要学会靠自己解决事情，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自己有能力独自去解决和面对所有事情，这样你才能去遇见更好的自己哟。 哎 bro， 请客啦，你的副业赚那么多。 哎阿丽，你去新加坡做工不错哦，几时请吃饭？ 哇，他做 interior designer 不错哦，画几个图就赚几千块，这样好做啊。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吧，既然觉得容易，何不亲自尝试呢？每天议论他人收入高低，不只是真心祝福，还是暗含酸意啊。勾炫和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看到朋友的成功是真心祝福，而不是一直挖苦哦。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IVE 的 Bang Bang，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4号傍晚5点钟呢在 ASEAN Arena Bukit Jalil 魅力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ife-asia.com。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它是跟正月十四，也就是今天有关的呀。大家你有印象或者是知道正月十四它在传统习俗上啊应该要被称为什么日子呢？有四个选项， A 上元日， B 市灯日， C 迎子姑日，还是 D 呢破五日。 哎，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 ABCD 你选择哪里一个呢？ 哎呦，下午好，年初十四快乐呀。 哎， 我觉得嘞答案是 B 市灯日吧，因为哦好像明天初十五嘞就是元宵节嘛，刚好元宵节嘞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那种亮灯的就是日子啊，然后元宵节的就是前一天呢大家都在就是市灯日吧，所以嘞我是觉得答案是 B 了，就是元宵节的前一天呢就是要做一个那种彩排那种感觉吧，就是市灯日。 真的大家都认为呢这个正月十四呢就是 rehearsal day 来的。 哎、欸、可是你讲真的，如果在元宵节嘛， 什么 因为大家有些人他们会举办那种花灯节啊， 对， 展览啊，那我们人就会去那边看、 嗯、 可是不是每家每户都会有表演花灯、 嗯、 那代表也不是每家每户都要在这一天去试他们的灯。 每家、啊、每户都会表演的咩？不是去到街上看那种花灯、 就是、代表没有，我要讲的是平民百姓，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试灯、 啊、 那为什么就要定这整个正月十四来作为试灯日，这样蛮奇怪的啊。应该是大家都像初二大家都会回娘家、 嗯、 所以就定初二回娘家、 嗯、 可是正月十四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试灯， 是 那为什么要叫做试灯日呢？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去试灯吗？ 为什么 他们要试着去抛竿先？因为要脱单啊， 所以应该叫试竿日吗？还是试抛日 吗？试抛竿日啊，应该不叫试灯日， B 一定是错的。 那我觉得试竿日有一种人他们不用试、欸、 谁不用试、啊、 那种篮球选手 他每天都在 练投篮，所以他今天应该不是试抛日了。 欸、他抛一定会中，但是他捞的话不一定会中、啊、 哦，对哦，还有试捞日、哦。 对，试捞日。 是试捞日是哪里啊？是台湾啊？ 所以我觉得 B 试灯日是不可能的啦。 啊，不可能吗、哎？那到底是不是这个答案，还是不是别的答案呢？回来我们再猜猜。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N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STRO 艺人的 All Right 年。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给你正确的答案咯。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和正月十四这个日子有关，也是很多人会忽略的。 嗯、 大家都很期待明天就是元宵节了嘛，除了有抛竿、捞竿、花灯等等等的，也算是新年的一个结尾。 嗯、 但是新年的这十五天都很重要。 对， 那正月十四呢，也被称为什么日子呢 ？A 上元日 ，B 市灯日 ，C 迎子姑日，还是 D 呢破五日？ 目前为止呢，最多人的选择是 B 市灯日了，而且。这里收到8838的信息啊，也就是 Chisim 他盲猜的话他觉得应该是 B 吧，诶又是选 B 哦，因为明天呢就是元宵节了嘛，古时候呢元宵节也称为上元灯节啊，可能前一天正月十四的时候他们会测试呢那些灯是不是都可以正常操作的，所以大家都真的觉得十四就是 rehearsal day、 啊、你觉得真的是 rehearsal day 吗？ 我觉得 竟然在华人传统的一个节日里面有一个节叫做 rehearsal day Rehearsal Day， 你觉得这合理吗？ 我觉得不合理，我坚持我的答案是 D, 破五日 的啊。 Hey, B 跟 D 其中一个是答案啦、 啊。我只能说其中一个人答对了。 应该是我吧，我回来了，应该比较聪明一点了吧。 好，恭喜莹莹，我希望你可以回去，也就是 B 答错啦。啊，确实就真的叫做试灯日哦。其实刚刚这位听众叫 Chisim 呢，答对了。 Uh-huh. 正月十五，也就是明天呢，除了叫元宵节，也叫做上元日。 Uh-huh. 那在古代呢，那些人民呢，他们真的是希望十五这一天的灯火呢是非常顺利，也不要丢自己家的面子， oh. 所以都会在年十四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前去试灯啊，点亮检查，然后呢才被称为试灯日。 Okay. 而这个试灯日呢，也不是某位皇帝指定的， uh-huh. 是人们。集体的一个习俗演变成了一个大家默认的一个节日叫做试灯日 哦、啊、所以真的是有 rehearsal day 这一个事情的啦， 是真的有 rehearsal day。 而你刚刚说的破五日其实也存在的， 破五 日其实指的是正月初五 哦啊， 就叫做破五日。 正月初五很久了、 啊、 已经过了好久哦， 过了快十天了，所以希望大家学起来吧。 OK， 这个选 Beyond Trend。